其阴其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奉信鬼神的民族。古云吴人鬼，越人奇，南方之鬼也。逢星期五晚10:30，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 好啦，咁啊，翻到嚟奇异档案嘅第四节啦。咁有我潘发光同埋希尼咧，依然喺度同大家分享噶。咁咧，头先咧都系见到啊奇异档案个奇字嘅告白啊。咁点解你成日都睇到呢样嘢咧？噶啦，因为到今时今日咧，我有啲网友啊，或者撞到一啲咁朋友咧， 问 我 咧， 佢话：喂，你嗰、那个我有睇你嗰个咩奇异奇异档案啊，咩，总之咩音都有啦。啊，咁所以咧，佢哋一定要继续睇呢个字嘅解释噶。OK， 啊，唔好觉得闷啊。因为有啲人未知嘅都系嗱咁样上一 part 咧都系有播下中原法会嘅相啦，咁我哋都讲解翻啦，因为阿范小姐咧就嗰日我哋7月14日播嗰段片咧，就去咗个酒店嗰度咧，就同佢招咗佢灵出嚟之后咧，就咧佢话离开唔到啦，咁我哋就搵请师公咧就帮佢咧就脱离咗佢嗰个即系发生命案嗰个现场先，咁咧就希望佢咧就可以去到道福山寺咧，就我搞嗰个中原法会咧，嗰度就听经咧，系得到一啲嘅超度啊咁样，咁啊真系合乎晒嗰个时间、啊，即系话佢七月啱啱我哋去到嗰日诶攞咗佢翻嚟之后咧，就几日后一个礼拜内就又可以又可以做啦咁样，咁啊几好咧咁样系啦，即系你如果你排期 book 阿扎道长租个场，同佢打堂斋，你都埋搞啦系咪？而家得两个大法会，咁我哋咧亦都系好多谢啦，即系希尼嘅同埋現場，即係佢當時現場有啲朋友同我哋去酒店嗰度咧，咁都有一個叫做佢哋有個群組叫天神村嘅一班弟兄姊妹咧，都有份咧去 即係做 扶墊，即係又俾呢個扶墊嘅錢咧，就係做呢個扶墊位俾阿范小姐噶。 咁另外我有樣嘢想講，如果大家真係有方法可以揾得到佢嘅阿范小姐嘅屋企人咧，就真係 真係啊，係啊， 要幫個忙啊。 因為咧，我都會如果你揾到佢屋企人咧，聯絡到我哋咧，我直接咧就會請阿范小姐，即係佢 OK 啦，佢屋企人有位安置佢咧，我直接會請佢嗰個魂咧，那個靈咧就去翻佢。佢哋即係認為要安置啊范小姐喺邊度嗰度，好嘛？咁咧就再播上嚟睇下我。 哦，播曬啦！嗰、那個中原法會， 我中原法會播曬牌嘅，成個係啊，係啦。咁樣嗱，即係咧睇道教中原法會，你個感受嗱，講下你未嚟過我搞嘅中原法會啦，係咪？你或者去球場啊？潮州學佬嗰啲就睇過啦，呢、這個係好廣東式嘅，係啦，就係、是、屬於香港全真道嘅一個道場咁樣做法嘅大法會啦，係啦，咁你覺得點啊？ 我當日去嗰個地方咧，首先啦又講啦，冇人業務城啦， 係啦， 咁同埋去到第一個感覺就係點解冇鬼嘅咧？咁即係因為嗰個其實有好多牌啊，就唔係就得范小姐呢度影咗幾個嘅，我應該過百個噶啦， 過百。 咁啊，跟住我心諗點解冇鬼嘅咧？係未請定咩咧？咁啊覺得奇怪。咁我就諗住裝香嘅時候咧，師傅就話。喂，未开光，未请神， 唔好装住啊！ 咁 未有嘢喺度， 系啦，未有嘢喺度嘅。咁我先明，哦，原来系要请咗神先可以，即系俾佢哋就位咁样啦。咁啊，跟住咁我同几个师兄弟都有去嘅。咁佢哋都 佢哋有咩讲咧？系啊，我都想知啊。 都有同心咁样啦。 系啊， 咁喺头先你睇到啲相咧，就有个沙圈，跟住有啲道士咧喺度破嗰个叫做咩鬼门啊？ 地狱门啦，系啦，有九个门噶嘛，地狱系啦。 咁佢其中有一个咧，系有一个指责公仔。咁我开头以为系指责公仔，咁我都系问翻师傅先知，嗰个就叫做 破玉神。 系啦，破玉神。嗰个样咧系 揸把嘢啦， 系啦，揸住把嘢嘅，咁同埋你知道佢系神嚟咁样啦。咁我开头就。即系我都觉得，唔系即系好似打斋咁差唔多嗰啲嘢，咁原来唔系嘅，因为佢哋喺佢哋破呢个瓦砖嘅时候咧，我咁破第三块到啦，咁我喺度睇嘅啫，我纯粹睇下表演咁样噶啦， 咁因为我本身就有童身落嚟， 嗯， 咁突然间咧就有个童落嚟咧，我完全唔知边个啊， 嗯， 咁啊咁有个剑子咁样， 系， 跟住咁样揸住白嘢， 嗯， 咁我就问佢，哦，你系边一个神啊？咁啊，佢又唔答， 唔答吓， 完全唔答。但系我当其时嗰个童咧系想行埋去嗰个沙圈度咧，整嘢嘅， 嗯， 只不过我个人就谂人哋个。 整紧嘢啊你，你冇着道士袍又冇剩， 系啦， 你飞身上台上 Kalevisma 咁唔啱噶。 同埋咧喺我哋上去嘅时候咧，师傅有一句叮嘱咗我同埋啲兄弟，就一句喂。你哋唔好搞串人哋个 party， 就住下 冲出去， 就冲出去咧，惊吓亲啲即系啲仙灵啊！ 系啦，因为我哋有个师姐啦，咁佢就咁啱有个新嘅童身系哪吒嚟嘅，咁佢控制得未有咁好嘅，我哋系惊佢突然间冲出去咁样啦， 即系突然间脚踏风火轮冲咗出去都唔知点算啊！ 咁好好彩啦，即系虽然大家嗰刻都知道系有童身落嚟嘅，咁啊尽量按。咁我亦都系后屘先问翻，先知哦，原来嗰日咧落嚟我嗰个童身咧就系即系中国嘅鬼王， 嗯， 系啦。咁但我开头我唔知嘅， 嗯， 我就知佢个气势系好恶，好似看住一啲嘢咁样嘅啫， 嗯， 系啦。咁同埋有起晒鸡皮咁样啦，嗰日 阴啲嘅，寒啲嘅， 系阴啲嘅，同其他神系唔 一样嘅，系啊系啦，冇错，因为吓啊，即系属于阴嘅神咧，你去感觉到咧系有啲唔同嘅。 系嗰个其实都成30度嘅，但系又起晒鸡皮，发晒冷咁样啦。咁啊喺佢哋破完呢个呢个门之后咧，咁佢哋就应该就真系请翻嗰啲副战位嘅先人啦，就系 上位啦，系啦系啦。 咁因为佢哋做完嗰个破门嘅仪式咧，咁佢哋食饭咧嗰段时间其实都未请嚟嘅。咁之后咧，佢哋开始一诵经咧，就请嚟啦。咁我系见到啲咩咧？其实我系见到佢哋嗰啲先人到咗，咁因为咧嗰啲道士袍嘅师傅咧，咁会围住个坛咁样一路行一路念经嘅。咁而呢班先人咧，其实都系一路咁样跟住 行嘅，系啊，你睇到 系会跟住行嘅。咁我佢哋行嘅时候，我哋梗系冇行去啦，因为嗰个地方有限嘅。 跟住行咪自己做埋先人。 咁嗰个地方系有限嘅，咁我哋就冇入去啦，直至到佢哋念完嗰个经，咁我哋就。因为又落雨又剩咁样，咁我哋唉谂住行入啲啦。但系嗰个地方咧，三十几度啊，你行入嗰个缝度咧，唔系就我一个，过入到咧，觉得好似开冷气咁。 系好冻啊，系咯。 系啊，又系寒到咧，起晒鸡皮咁样。 真系好容易病咯。 系啊，我怀疑我嗰个病咧都唔知系因为冻亲 啊，真系系啊，好冻啊，系咯，系咯。真系好得意啊嗱，咁即系话好热嘅真系嘅嗰日 有个师兄阿 Tim 咧。就见到一啲嘢嘅，但系佢就话即系可以用科学解释嘅，就因为佢哋道士开始念经嘅时候咧，咁我哋其实两旁啦摆晒啲嗰啲纸牌嘅位啦，佢系见到啲纸牌嘅位系咁岌头 啊，吓咁奇怪， 系啦， 全部一齐， 唔系全部一齐，系零零舍舍有几个咁样岌头嘅， 系 咁开头我就谂。可能 风 啫吓咁样，咁我都谂同阿即系同阿 Tim 先解释，我可能风嘅咁啱啫。咁但系因为嗰啲位咧，其实有条绳啦，就拦住耳边去跌落嚟嘅咁样。但系咁我又可以留意啦，周围望下系咪啊咁。咁我都有见到其中有两三个牌啦，就唔系个个都系咁嘅，都有凹嘅。咁样咯， 就唔会话全部咯， 就唔系全部。如果有风嘅，好惊噶啦。 如果有风嘅，就好明显，隔篱邻舍嗰啲都摇晒。 系啦，系但零零舍舍系成排入边系其中一两个。 哇，咁你就有机会咧参加下我哋嗰个中原法会咧，你上嚟落足眼力，有可能有啲灵异事件、奇异档案发生噶。系啊，咁啊，因为咧，我哋咧。道教呢，如果我呢个场地有限，如果我能够搞一个即係而家研究緊，将我呢套嘢呢係喺夜晚做㗎，係啦，由即係晏昼，即係由朝头早做到夜晚咁样做，即係朝头早一路请神啊，一路做到夜晚咁样做嘅，係啦，咁夜晚或者再刺激啲囉。 因为夜晚呢灵体嘅力量一定係大， 係啦， 日头係争啲 嘅。咁我而家就研究緊啫，有可能商议好呢，有可能呢睇下可唔可以攞个球场嚟做㗎。 系啦，咁就唔会喺上面做啦。咁、那个场面咧，有可能再劲啲啊。咁你哋支唔支持咧？如果唔够牌，我做唔到。 同埋啊，仲有个小分享就系、是，诶、嗯，当日你哋道士嘅师傅做紧呢个破门嘅时候咧、 嗯嗯， 有一件事系好怪嘅，唔系得我一个啊，系我在场有四五个师兄弟啊，大家都睇紧同一件事发生噶，即系见到个沙圈嗰度咁样啊，系、 嗯、 突然间有一阵。烟，因为嗱，中原法会咧，佢哋嗰个化宝炉咧系封咗噶、 嗯， 就唔俾烧嘢嘅。佢黐晒纸话俾你听，中原法会期间系诶唔可以烧衣咁样噶啦。咁喺嗰个，因为嗰个化宝炉咧系喺上几级楼梯嘅上边，咁、 嗯、 上边咧就系摆埋嗰啲诶纸牌位嘅地方啦。咁、 嗯、 而佢哋做诶嗰、那个破门仪式咧喺下边嘅。 咁我哋咧 系啦，下几级楼梯嘅。咁我哋喺下边个位咧，我哋喺度睇 喺鬼王附近咧啊嘛。 系啦，鬼王附近嘅。咁、 嗯、 我哋睇紧嗰个诶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咧、嗯，突然间有一阵烟，唔系少少，系好 好烟， 好烟啊！唔知边度嚟噶，突然间一大团啊！就好似嗰度咁大个范围啦，咁大个地方啦，一阵烟咁样涌埋嚟，但系嗰个烟嘅味唔系烧衣嘅烟味嚟嘅， 系即系冇烧烟嘅， 冇噶， 冇烧衣嘅味， 冇烧衣嘅味，但系嗰个浓烟系好浓噶，唔系 会唔会喺我上面食紧烟啊？我 唔系咁少啊，系真系真系好夸张噶嗰个烟， 因为我系咁煲佢多。 但系嗰个烟咧，因为佢嚟嗰个方向咧、啊，对边咧已经系山嚟噶啦。 嗯，冇可能 系冇可能有烟咁样冲埋嚟。我哋大家都吓，嗰、 啊 那个烟喺边度嚟噶？咁样 系 谂唔掂，就系喺嗰个烟出现嘅时候咧，跟住嗰个中国嘅鬼王咧就嚟啦咁啦。 你好似你讲嗰个位置就啱啱喺鬼王附近啫喎。 系啊系啊， 喺鬼王嘅神位附近。 神位附近 系啊系啊，咁啊几奇怪啊吓。 系真系好奇怪，解释唔到。 咁唔通鬼王特登就系、是？嘣一声出现，跟住就入咗你脑， 真系都唔知。但系嗰下嗰个烟真系、嗯，我哋大家都解释唔到。 而家你有可能已经可以继续通音噶咯，因为你通常 开咗道门啦， 阴一阴之后再病一病就似噶 啦，就嚟啦。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跟住以后可以系咁倾噶咯，又再倾噶咯，系啦，系啊，跟住会唔会多咗个童身呢？以后？ 我都唔知道， 以后就多咗个鬼王咧，咁就好刺激噶，系啊，咁啊嗱。咁喺呢个时刻咧，我哋想咧播一啲嘢咧，俾你一啲嘢俾你睇下噶。嗱，睇到唔好惊啊，睇完先再去倾啊，唔好笑啊，好紧张噶。而家播只尾嗰啲有一段彩带片。 点解会有呢个片？ 嗰啲字系讲咩啊？嗰啲字头先嗰字我睇唔到嗰两个字。 我完全唔知有呢个片嘅事啊！ 呢个片咧就系当时咧系希莲咧 偷拍嘅， 影咗好少啊！我偷拍，我真系叫摄影师，哇！点解你唔拍？佢自己喺度食烟唔拍啊？喂，呢啲嘢好难得噶，你拍咗先啦。咁啊。又问阿希尼究竟做咩啦？好嘛，呢个咩字啊？ 哎呀，睇唔到 个字太鬼快啊，系啦。 其实呢个就系嗰个盂兰盛会，佢哋请大士王嗰段时间。 系啦，系啊，好大雨啊嘛，嗰阵 系好大雨嘅。其实嗰 个系咗避雨啊。 系啊，避雨啊。其实嗰个系孤云台隔篱嘅一个房咁样嘅。 系啊， 咁就 好孤云啦，定系点样咧？嗰度。 唔系因为太大雨，所以呢样 嘢。跟住我哋好似喺借间破庙咧，好似做戏咁样入去避雨嘅时候咧，唔系话搵啲柴火啊背干个身，突然间咧又见咗有个人变咗第二个人，咁我咪即刻喂拍嘢，拍嘢， 变身 系咁样。 因为好奇怪噶， 如果大家有同身嘅话、嗯、会明白一样嘢叫做共鸣。 系、嗯、啊， 即使有鬼 有 feel 或者有神， 都 有其实都会 有 咁样 共鸣。系啊， 因为嗰日咧，其实大家见到片段嗰个情况咧，系请紧大士王啦、嗯，而我眼见大士王系到咗，因为佢哋有班总理鬼啊喺度对住个大士王。咁、 嗯、 而我见到大士王嚟嘅时候咧，系喺呢班人嘅后边。咁同埋有一班好似普通人咁高嘅。但我见唔到样，即 系 可能系阴兵或者即系嗰啲啦， 系 绑住佢嚟咁样嘅。就系嗰阵时咧，咁我个后神就突然间落咗嚟嘅。咁、 嗯、 我落嚟睇到嗰样嘢，就系个大士王到就， 我想我 睇嗰班理事嘅功过而决定下一届俾边一个人做主任。咁、 哦哦、 但系即系在于我唔想有私心去睇人哋个背景嘅嘢，咁我就唔再。企喺嗰度啦，系唔再睇啦咁样，因为嗰一刻咧，其实系大士王喺度睇紧佢哋每个人嘅即系一啲功过啦，罪业啊嗰啲嘢咧嚟。 佢哋跪喺度都好耐啊，嗰阵 跪咗成个几两个钟， 系啊， 淋淋唔晒雨咁样嘅， 淋雨啊， 系啦，咁啊就系选佢哋下一届嘅主办人，咁啊大家。见到嗰个片段，唔知道就以为我黐线或者鬼上身啦。咁其实我任何时候咧，就有呢个共鸣咧，或者我打造嘅时候都会咁样 影。影片咧又衰嘅，即系有时咧，我哋有头头尾尾啊嗰啲咁嘅嘢咧，总之影唔晒咧，变咗你而家就影咗某个角度咧，你唔知佢做乜嘢，点解个人突然间好地地变嘅咁咧？其实有开头嘅，开头咧，开头咧系慢慢震啊震啊，揈啊揈啊手，揸下拳头，慢慢嚟嘅，冇咁快即刻格格格咁样嘅，冇咁快。咁其实都佢哋咧，即系我哋嗰个片咧，嗰个拍摄手法咧，就系咁样。 得翻个中间， 即系中尾段啊，先至影到啊，咁啊冇办法啦，咁样因为 同埋即系作为一个普通人嚟讲啦，你哋见到都以为我鬼上身或者点样啦，咁我亦都好怕人哋以为我黐线嘅，咁我唯有就一系唔再。聚焦喺嗰件事情， 系啊，放松啊，即系唔望啊，唔敢应佢啊，等佢慢慢放下翻啊，冇事啊 咁 样咯。系啦，你哋学童新嘅人咧，有啲人话控制唔到嗰啲啊，而家都听到啦。其实真系噶，有神有鬼都会有共鸣啦，会起 feeling 啦。咁你唔好谂住有 feeling 就一定系有阴咯，有鬼埋嚟咯，或者有神经过咧，吓、啊、或者吓、啊，或者有法器咧，或者有法师喺附近咧、嗯，或者系有人起道场起法咧，系嘛咁。 嗱，首先大家即系可能会觉得。喂，我学泰国嘢，点解去中国神道都有咁样？ 有噶，有 冇关系嘅？ 系啊， 冇 关系 嘅。即使譬如我学泰国嘢，我喺师傅六禁坛度，我一样系咁样、 嗯。 我见到师公，我一样要拜嘅。 嗯， 咁样嘅。 呢个系无分国界，即系无国界啊，唔系医生、啊，无国界法师。 法师系啊，法师。 法咧系无国界嘅，无疆界嘅。 啊，有人问系咪齐天大圣？ 嗯， 系咪突发上堂？系啦，啱啱就讲咗 啦，一定系突发。 其实就唔系鬼上身啦，同鬼上身唔同嘅、嗯。鬼上身我绝对知道系点样。 因为鬼上身我已经唔系就咁影啦，影埋我啦，我帮佢驱啦，影下上身得了嘅。我 partner 上身咁我点啊？系咪？咁冇啦，我企喺侧边佢上身咁啊，我唔点。 同埋就解释嘅系咪齐天大圣？嗱，因为我嗰个落嚟嗰个神咧系泰国嘅猴神、 嗯。 我初头学嘢嘅时候，我都以为猴神系同齐天大圣是同一个人，是但 是 原来不是的。因为我曾经试过去拜访寿茂坪的猴王庙、 嗯、 我想试下去即是去拜访是不是自己那个主神。 是怎知他说不是。 去到的时候呢因为我要装香给他那、 嗯、 我就知道那个神不是我本身身有哪个主神。 嗯。 而我亦都见到齐天大圣是坐在那个亚仔的地。 那怎样啊那有没有偈倾下啊 有偈倾的。其实泰国神和中国神 有偈倾。不是即是有没有倾两句话喂。咦，大家都系嗰类咁样。 冇啊！我当日初初学嘢嘅时候，我争啲跳上人哋嗰啲柱度揽住啊！ 啊，即系童身咧就未可以合一控制啦、 啊， 就有佢控制你系啦、啊，就咁、是、样。咁我哋慢慢咧就会去到老童嗰个阶段咧，就合一到嘅。嗱，我以前咧就都好难揿嘅，咁即系已经嘅经历到咧，而家今时今日系老童啦。老童咧就唔会好纯噶啦，即系纯化晒 啦，乱嚟 系啦，即系尽量咧都系当冇嘢发生咁样噶，系啦、啊。以前咧都系。震腾腾咧，完全救唔到咧，顶到行晒谷到，因为顶唔住。 我最初头咧系去医院啊，我去探家姐， 搞唔掂噶。 我初初有童身嚟咧， 咁佢又系咁震啦，我又控制唔到啦，咪掹住啲嘢啦，掹到成张台一齐，好似啲护士以为我系有病咁。 我哋咧就谂住自己系男仔咧，就会大力啲咧，但系咧你唔够个神大力噶。我呢个系死谷烂谷咯，因为咧如果我放松就飙起噶啦，我就冇噶啦，我有可能唔知做啲咩出嚟啊。咁变咗嗰两个死揿住一个殡仪馆附近嗰几条街，都未去到殡仪馆。因为个医院一定系好麻烦，所以咧有神功嘅人咧，有同身人咧，好惊去呢两笪地方嘅，因为咧好辛苦嘅，你不嬲你忍住啊嘛，吓，如果去一啲拜神地方，一听到锣鼓镲乒乒乓乓一响咧，舞狮又好，舞麒麟又好，总之佢有声， 最庙入边啊敲 波，一望佢就嚟噶啦，唔使讲嘢，去到南磨佬打斋又嚟噶，总之唔理佢打唔打到斋咧，总之嚟都嚟噶啦，总之一念嘢就犀利过。即系齐天，即系你睇《西游记》，即系话唐三藏念嘢咁样，我哋即嚟噶，啊唔系啊，即刻乒乒乓乓变身又，即系个童身咧，仲系咧唔系话好纯化啦，纯化到咧变咗老童啦，咁你就冇事噶，系啦。但系咧去到老童嗰时咧，你就要转入另外一个阶段，系啦。嗰、那个阶段就系大话俾你知，老童嗰时先，咁而家仲系后生未老。好啦，咁啊，今日啊，奇异档案咧就已经系圆满啦，就 over 啦，系咪先 ？Alex 已经系望住我哋噶啦，咁我哋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同大家讲声晚安啦，希望第日咧再拍多啲好嘢俾大家睇嘅，系啦，咁逢星期五晚奇异档案10:30见啦。